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准时准点的夏天又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遇了，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节奏用不停歇的夏天。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刘畊宏，叫做受宠。刘畊宏是一个好动、健康、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一个拥有着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他在音乐方面呢也具有一定的才华，他曾经为许茹芸、动力火车、温岚等歌手写过歌，周杰伦的专辑呢他也参与制作过。一起来听到刘畊宏带来受宠。 收到的屋顶挂着风，我心里的魔刀不曾移动，烧着你的午后很从容，像你表情慵懒中， 你的脸像 谁 掀动海风，你的脸我感动不知轻重，内心像宇宙的彩虹，你始终被爱跟踪。 那并不嘈杂，轻快的节奏下，我贴近你脸颊，等愿意的回答，一些更疲乏，让尘土混着沙，我的吻狂乱的落下。那并不嘈杂，热情的牌子下，你嘴角玫瑰花，勾引着我牵挂，你转身优雅，那飘然的长发，有一股抵过那些天潇洒。的指针在移动，那时间停止在逗留长中，创始于鲜血的虚荣，像我的爱给很重， 那并不嘈杂，轻快的节奏下，我贴近你脸颊，并愿意的回答，一些更疲乏，让尘土混着沙，我的吻狂乱的落下，那并不嘈杂，热情的牌子下，你嘴角玫瑰花，勾引着我牵挂，你转身优雅，那飘然的长发，有一股抵过那些天潇洒。 你比谁都受宠，该怎么形容，爱让人自宠，你美得像一场梦，有谁懂，比谁都受宠，眼角也无法淹没你风情万种，烟熏妆诱惑像霓虹，这城市夜空所有爱闹哄哄， 牵着的手。 自寂寞，你在窗外烟后还要忙什么？本来总是浪漫炙热，现在怎么被动冷漠？你的心里是否还剩下温柔？假如我提的每个梦都觉得沉重、我还能够做什么？是放手或泪流。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快乐不该变得像彩虹，不用大雨淋过才短暂拥有。以前要的不是这种以后，感动在余生和年过，爱情就磨成了寂寞。窒息的锁着，从来也不该变成不想痛快的指责。最后的不是这种以后，叹息是我们褪色。爱你值得不值得？

在某一届奥运会上的一些运动员穿着特制的生物技术服装来抵御蚊子的叮咬。不久前呢，在国内某服装品牌也发布了新款的智能夹克，它能够计步、控制音乐、遥控拍照等等。未来的可穿戴技术，在口袋上缝上太阳能电池板，电子设备放进口袋就能够自动充电了。你期待吗？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陪伴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彩色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 轻易回首到别离，我怎么知道

首歌呢来自王铮，叫做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得把记忆拉到2005年了。2005年，王铮回到了老家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回忆起儿时的美好时光。王铮根据对生活感悟创作了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表达了对年少生活的怀念。一起来听到王铮带来我们都是好孩子。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

起去和你说，只享受着有你的姑娘，守护着你我， 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你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我了，嘴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这个车厢还总是一样安静的着，我们等你长大并没错，比习惯这样对你念着， 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天猫人等过我们距离有多远呢，只要想到最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期待还丰富你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你真感情比恋爱更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你真感情人世间我只握不去，有你不能再找再闹也不舍得不该其他人去， 比恋人更好拍起无止境，我会祝福祝福只想我们在一起，比恋爱更年都是彼此被玩发的心，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只想让深感情深更让我们遇到你，不能长大的心乱不懂再没有意义，比恋爱更年就是和我在一起，一生的时间寻找就是一直走下去， 比想恋更年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比想恋更年人的事是我们在一起。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叫做《让我忘记你的脸》。诗人普希金曾经说过，青春是柔和了希望与悲哀的疯狂岁月。那么张信哲的青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同在歌声当中来感受一下。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说唱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你是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啊啊！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容颜。啊啊！为何推我向痛苦深渊？让我忘记你的脸，让我忘记。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不能再好像从前，以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

山药啊，不仅是神仙之食的美誉，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同时呢，富含粘液蛋白、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能够有效地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所以，多吃点山药吧。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当天色渐亮，车泪眼相望，我的错无可原谅。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转到了思念亲王，却找不到地久天长。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谁欠谁还如何计算？我看够了你说的谎，却斩不断情丝纠缠。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 知道这样不好，

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叶像烈火燃烧，比不过我的心，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蔡琴，叫做《乡间小路》。如果忙碌的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请用一首歌的时间，让蔡琴陪着我们一起深呼吸，来听到蔡琴带来《乡间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无悔的老友是我同伴，满天飞过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出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恨一曲相知笑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过过长长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值得你的不快乐不会

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让人唱得撕心裂肺，让人动容。男人分手的时候呢，必听的歌曲之一，它就是周传雄带来的《黄昏》。整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悲婉，是一首男人的悲伤情歌。歌曲描述的是男孩和女孩分手的时候的场景，很有强烈的画面感。一起来听到周传雄带来《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到黑面，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结局如铁，昏暗中有种连一座山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曾经如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温暖中的痛的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到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连一座山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昏暗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